第二嗱呢个题目咧就真系考功夫啦吓，即系点样可以发挥到半个钟头咧就咁呢个讲意粉嘅， 有啲古仔几得意，即系煮即系唔系佢唔系煮意粉啊，即系总之喺度系啦，玩啲无聊地玩意粉都玩到啲物理嘢出嚟嘅。 咁呢个唔系新嘢嚟嘅，呢个唔系新嘢嚟嘅，但系咧就第一样嘢我哋就想讲出咧就系喺啲好平凡嘅事情入边咧，我哋可以发掘到啲科学嘅 大学问啊， 大学问喺度吓。咁就話說咧，就呢個二十世紀一位最其中一位最偉大嘅物理學家 Richard Feynman 咧，我哋不常去提，經常去提嘅啦。 係啦，最好玩嘅一位啦。佢係咪最偉大唔知道，但係佢一定係最好玩嘅一位。 我都係講啦，係最偉大嘅啦。 Richard Feynman 嚇，咁佢其中一樣嘢，佢嗰個研究學問嘅特色咧，就係佢唔中意睇書，佢所有嘢都係自己諗出嚟嘅。 同埋就好筆記，好即係好牛仔 feel 嘅。 係啊，咁佢諗嘅問題咧。又好唔同其他人嘅諗法嘅，譬如我頭先我哋一路做嘅，我哋講啲好大學問啊，宇宙點誕生啊，我哋物質有幾多種即係元素啊嚇、 啊，或者就係咧好主流地嘅學即係學術界就會係嗱，而家我哋咧喺呢一個咁樣嘅量子物理嘅框架，點樣將呢樣嘢去研究唔同嘅問題，將佢寫成一啲更加複雜嘅式擺落電腦度計，然之後就 run 個結果出嚟就寫份 paper， 即係呢啲就變咗係啲好 routine 嘅工作，即係相對比較 routine 嘅工作，就唔係一啲好開創性嘅工作。咁、但係咧 Feynman 就好中意做啲即係開創性嘅嘢。 係啊，咁同埋佢。嗰、那個研究嘅焦點咧，有陣時就你覺得，咦會唔會浪費自己嘅時間，浪費自己嘅光陰咧？ 聽落好無聊嘅。 係啊，咁其中一個例子就係佢中意玩飛碟係咪？ 係啦，佢試過已經係做緊教授嘅時候，做完一個嘅研究，另外一個嘢冇咩新 idea 開始啲勁嘢嘅時候咧。咁啊，其實佢自己嗜好都係中意喺度飛下飛碟啊。咁啊，佢 即係嗰啲掟呢啲。 係啦，咁啊，即係喺沙灘度。咁我諗佢呢個中意玩飛碟呢樣嘢咧，同佢係中意去沙灘度去及女有關嘅。 咁肯定係啦，即係其實去及女就係第一個 priority 嚟嘅。喺及女之餘，可以玩下飛碟。 比堅尼女郎玩下飛碟咁啊，賞心樂事啦。咁但係咧，跟住就產生一個副作用，就係咧，就係研究下呢啲啊，啲飛碟一路飛喺度轉嘅時候。啊！除咗我喺度拉西掟彎之外，我發覺佢轉嘅模式都有好多複雜嘅模式嘅。咁由呢度咧，佢就諗，我真係計下呢啲咁嘅物理問題，即係然之後就計一大堆嘢。原來發覺咧，又唔係咁簡單，可以好複雜嘅咁樣。 但係我以我理解，呢個係一個簡單嘅即係線性問題嚟㗎嘛。 即係咁講啦，我要即係複述一下就係咧，即係大家有時掟飛碟咧，如果就咁係圓形好靚咁樣。即係一路旋轉掟出去，或者一個拉西咁掟出去嗰啲，其實相對一啲比較簡單嘅問題嚟嘅。即係你好容易由嗰、那個我哋已知嘅流體力學物理解釋到點解佢會西咗去左邊、右邊，即係隨住你個旋轉方向唔同而西咗唔同。咁但係有時你知啦，有時你掟嘅手勢唔係咁靚嘅時候咧，佢一路轉嘅時候有少少似嗰種情況，就係咧你將一個銀仔咧喺個台，將個一蚊銀喺個台度轉嘅時候，轉到後來佢就嚟停嘅時候咧，咪。即係一路揈揈下，好唔穩定地，係沿住個邊緣一路咁樣兜圈。咁你有時個飛碟掟出去掟得唔靚咧，你都有一種除咗佢自己嗰個自身旋轉之外咧，佢上面都有好唔穩定嘅 precession 一個咁嘅運動喺度。 碎差 係啦，咁嗰種咁嘅震嚟震去，而原來都係有一種 pattern， 有個好穩定嘅旋轉運動。就相對於比較一個複雜啲體驗嘅呢一種咁樣嘅物理嘅旋轉咧，就係阿 Feynman 嗰陣咧一路掟嘅時候一路就即係。玩呢啲咁嘅嘢， 但系譬如话佢呢种咁嘅思考方法，系咪物理学界都好少见？ 其实都有，其实又唔系少嘅，系多嘅。不过好多时咧，我哋就可以就系话嗰种口味，就觉得呢啲嘢冇乜咁特别啦，好简单嘅问题嚟啫嘛，呢啲普通牛顿力学嘅问题嚟啫嘛，都唔巴闭啦咁。咁好似头先讲普通旋转力学嘅问题，不过上面加多啲复杂嘅嘢上去嘅啫。最後找電腦幫我計都計到的啦，冇乜特別，我實識計曬噶。咁好多時就會將呢啲嘢即係用一個好簡單嘅 reductionist 嘅一個諗法，就將佢睇成，即係可以話有時會話唔覺意地過度簡化咗，就 miss 咗一啲嘅細節，就唔諗唔到原來嗰啲細節原來可以原來喺另外啲學問方面有貢獻。 咁飛碟哥喺邊度有出即係出翻一個大學問出嚟咧？ 咁呢個咧就又可以介紹翻大家睇翻 Surely You Are Joking, Mr. Feynman， 即係嗰本Feynman 自述嘅嗰本自傳書啦。就唔需要當物理書睇，當本休閒書睇都好開心。即係除咗講佢中意去嗰啲脱衣舞嗰啲酒吧度去做物理研究之外啦，咁講佢又中意去撩女仔啊，甚至乎都有啲即係可以風流啲嘅習慣。咁佢亦都講佢係喺呢一個咁嘅掟飛碟嘅呢一個即係呢一樣嘢入邊咧，佢就係啦，佢就睇呢一種咁樣嘅好不規，即係好似以為好不規則，亦都好多人都睇唔起一啲咁嘅旋轉運動入邊咧。佢仔細地再去研究佢嘅時候，發覺咧。其實都係一種咧，其實背地裏都有一種好似咧，萬花筒嗰啲咁樣嘅學問喺裏頭。即係大家如果喺文具鋪有時有啲尺咧，入邊好多個齒輪咧，你揾支筆篤落個窿度，然之後就可以畫啲好複雜嘅 pattern。其實佢喺呢啲咁樣嘅旋轉運動入邊都揾到呢種咁嘅 pattern。最後佢將呢一種咁樣嘅 pattern， 呢一種咁嘅思路。就將佢引申到喺邊一個學問入邊咧？就原來去研究啲量子電動力學嘅時候，當佢考慮到嗰啲咁嘅粒嘅帶電粒子去自旋嗰啲問題嘅時候咧，同埋上邊有幾多種旋轉模式嗰啲角動量嘅分布問題，就竟然可以咧將佢 即係換言之，佢將嗰個飛碟同呢個量子入邊嗰個 量子電動力學嗰啲自旋角動量問題係啦，嗰啲 magnetic moments 嗰啲詞舉啦，角動量嘅問題咧，就竟然咧就因為引用咗先前嗰樣好無聊嘅研究咧，令到佢開展啲研究的時候就好容易有個靈感嘅 formula 落去。即係我唔可以話兩樣嘢係完全一樣啊，但係就係話好多嘅靈感嗰啲公式完全可以喺嗰度咧改少少搬少少就可以好快出到啲新嘅嘢啦。咁呢樣嘢咧就可以話係即係你可以話錯錯著啦，但係就係話佢一個咁嘅 style 就令到可以俾出一啲。 嗱，佢聽落去就唔好咁簡單，即係聽到就照單全收，因為後面有個好大疑問就係、是。就算佢唔玩飛碟，可能佢都諗到嘅，係嘛？即係最緊要呢樣嘢啦。不過佢就中意串下人， 因為佢當時咧喺佢嗰個研究生涯嘅時候咧，佢好興奮地將佢呢啲飛碟研究成果咧，同佢隔離房嘅同事講咧，人哋問有咩用？呢啲嘢 Newtonian physics well known 噶啦，咁你研究嚟又做乜嘢咧？咁但係的而且確係啦，佢研究完就擺埋一沓當算草紙，擺埋一沓喺度。咁但係到真係去諗，去識得更加多其他人，真係去將呢個量子電動力學，去要去睇成個學問嘅時候，就嚟啦。咁呢啲嘢就又用一翻轉頭。 好，咁呢個就係佢研究嘅風格嚟啊。只不過就係呢個人咧，就中意吹下水，佢中意同埋表現下自己。 係啊。 咁所以大家就唔好即係佢講嘢，你就照單全收。只不過咧，就佢比一般嘅物理學教授咧，就活潑得多。 係啦。 同埋多花神。 係啦。然後仲要好識得。佢 present 出嚟啦，將同一種學問有好多唔同手法去 present 出嚟啦，觀點亦都可以好高嘅。 係啊，咁嗱呢個文章咧，就其實我都唔係睇得太明嘅。咁第一樣嘢同即係意粉有咩關係先？ 嗱呢樣咧，即係你 send 嚟我先知啊。但係我覺得，真係有趣喎。而且我自己唔係完全冇諗過呢類嘅問題喎。不過我真係唔識做咁解。咁個古仔就咁嘅。大家咧，即係尤其是有冇你自己或者你有冇試過送啲仔女去玩砌意粉橋咧？咁啊，但係而家呢個唔係一個講意粉橋嘅問題。但係就係話好多時咧，你玩呢啲意粉咧失敗嘅時候咧，意粉斷咗啊。有時你可能唔好話去砌意粉橋咧，你攞去煮嘅時候，你發覺你好憎嘅就係點解會斷嘅咧？有時斷咧，又唔即係你就算夾硬搣斷佢，你兩個手指咁黐埋，攞支筆黐，即係你咁樣黐埋一個位搣斷，咪斷兩截咯。但係有時你如果揸住呢個意粉嘅兩端，一路彎佢，好似扮大隻佬將啲嘢整彎，但係嗰條意粉嚟噶，咁啊一路彎到咁上下咧，佢咪斷咯。但係你發覺你好難預測都要斷幾多截。好多時咪啪一個位斷咗兩截，但有時你發覺哇唔知點樣，我唔知道發到邊度力，我控制唔到喎，一啪三一下，但係斷咗做三截，有兩個缺口位。會唔會有啲更加激烈嘅情況咧？成罩亂咁碎曬，一嘢戳佢嘅時候咧，可能斷到四五截都有。咁大家就會問啦，呢一啲咁樣嘅意粉咬斷，最後可以斷成幾多截？點解會係咁嘅啫？個機制要 文説啊，我最翻文都諗過呢個問題嘅。 係啦， 但係佢係失敗咗嘅，我哋好開心啊！ 連 Feynman 都諗唔到啊，係咁但係好多時候可能又會係以 Feynman 同事嗰種諗法，就係呢啲有乜咁巴閉？ well known 的啦，又是牛頓力學的啦，你的力過多個位置、太大它就斷咯，這些這樣的、即那些鋼體的這些這樣物理學這些東西就、大家都覺得已經有一些很好的公式，有些不會有些我不知道的公式，我未等待我去發現來去幫我解決這個問題，這些都是已經是一定有了已知公式的東西，爭在就是我不屑去解決這些這樣的問題來的、但是又這樣說到即係後來，你將我一陣會講嘅就係呢個問題，你再細分諗落去，即係再深入啲，你發覺原來係一個好有用嘅問題。咁而呢一個呢、這個人啊，佢咧唔單止係真係去將呢一個整斷意粉斷到好唔知幾多節嘅問題，好認真地對待，而且將佢做實驗，設計一啲儀器，好精準地去咬呢條意粉，令到佢變成一啲可以量度嘅量，可以證偽嘅一個裝置。於是乎在我嘗試去建立一個理論，去計下呢條意粉會在哪個位斷和斷幾多節的時候咧，喺個實驗上可以係比較準確地去驗證我呢個理論是啱定唔啱。變咗就係一個有理論計算、有實驗驗證的一個嚴謹的科學問題。 係啊，咁文說就係呢個係 MIT 同埋 Cornell 嘅物理學家走去做嘅。 嗱，你諗下，連 MIT 呢啲都咁認真對待呢啲咁嘅咬斷意粉嘅問題，又真係出 paper 係咪？即係我有時諗咧，香港 UGC 你如果咧，你要同香港政府攞錢話，我要研究一個意粉點咬斷嘅問題咧。我真的很害怕那班咁嘅好高貴的評審委員咧，又不識物理，但又懶係好高貴的評審委員會點睇呢樣嘢？ 我試下啦，我哋得閒，我哋都可以做下呢啲嘢噶嚇，即係佢睇下佢哋班，我哋就算講埋出嚟啊，即係我哋今日講埋出嚟出咗街啊，我即係我幾相信就係我哋走去訂嗰陣時，佢係完全唔知有呢件事。 即係有咁講啦，我話亦有好多人已經試過，但係亦都。即係因為嗰、那個即係 frame 唔到嗰個 keyword 嚟吸引呢一班審批嘅人，咁於是乎就即係 miss 咗呢啲好有趣而且其實可以原來好重要嘅研究咧。 好嗱，咁你講緊點解研究啦？點解係重要啦？ 啲嘢點解難 ？OK， 咁你可以諗到可以係一個材料科學啊，或者係一個即係 whatever， 即係總之可能你喺現實上工業生產嘅時候所需要關注嘅問題啦嚇。又咁讲嘅，我哋唔想啲嘢难，但系我亦都好想咧，啲嘢万一无可避免地烂嘅时候，我知道佢会烂成点。咁我讲呢句，大家好容易明白，安全问题嚟嘅呢个系，系咪？我哋唔系关心一条意粉啊，条意粉烂唔烂咁咪食，即系你食啲嘢，你中意要食碎啲定一条长啲咁嘅问题嚟嘅啫。咁但系好多时换咗另外一类嘅嘢，譬如话我撞车嘅时候架车点烂？地球要烂啦，即系个地壳要烂啦，要断裂啦，要地震啦。佢喺边个位烂？其他啲你可以 unamed 啦，即系你可以再谂到一啲其我哋屋企用嘅嘢啊，吓，即系我万一佢真系无可避免地烂而有，即系另外仲有一样嘅就系玻璃杯嗰啲咁嘅样吓。 同埋點難法喎？ 係啦，同埋有啲我已經係諗過，已經做過諗去解決問題嘅，譬如強化玻璃。咁我哋雖然都控制唔到佢喺邊個位爛，但係我哋可以控制到佢一爛就全部爛曬。於是乎嗰啲碎片唔會好大，咁出嚟咧嗰個嘅對人嘅損害就可以減。 哦，咁呢個日常有用啦，譬如話我哋即係有啲杯杯碟碟，咁你見到就係好多時，如果你執嘅時候會戒手噶嘛。 係啊，如果有啲好大塊、好多坯口嘅嘢咁樣。 唔係呢個風打風嗰時都幾。幾啱用嘅喎， 係啊係啊，咁一係就爛到全部碎曬細碎塊嘅時候，令到個人係咁呢種就係一種災難控制，一種意外控制嚟噶嘛嚇。咁另外仲有啲乜嘢嘢啊？其實你唔好話啦，喺電線入邊保險絲都係一種咁嘅思維嚟噶。你裝個保險絲，你就可以控制到喺邊個位度爛啊嘛！就你唔想去喺啲你唔想壞部電器，唔想喺條電線度燒著咗，然之後燒爛你間屋，你喺個保險絲度啦，燒壞咗係咪最好咧？即係好多時就係一種 嗰啲就燒標紙啦。 係啦，危險控制嘅時候咧，我哋就係好想透過了解呢樣嘢喺邊個位爛，同埋預測到邊個位爛，控制到係呢最好就係呢個位爛就爛咧。呢啲就係做咗一個就係安全，即係一個安全嘅考量咯。咁所以就係話咧，研究一個好簡單物理力学嘅問題，一條意粉點去爛咧，其實有大學問。一條意粉表面上我哋好希望做出嚟成條好 uniform，OK？、Okay? 咁當然啦，就係如果嗰位特別脆弱，我就知道係應該多數就係嗰位爛嘅。 但有時好多時咧，就係、是、好似一個地殼咁，佢已經好岩沉啦。但係咪就係嗰位爛咧？原來都唔係。 嗯， 喺意粉個情況都一模一樣。 嗯， 有冇一個好好嘅理論去幫我哋去解釋啲嘢係會爛幾多節，同埋即係幾時會爛？點解係爛兩次、三次呢樣嘢咧？就可以比較準確地控制到話俾我聽嗰啲災難意外喺邊度發生。 嗯， 咁點解係由一個意粉開始咧？咁諗好多時咧喺研究數學物理都係嘅。你一個實際問題好多時發生一個三維空間咧，你計一個三維嘅問題係好困難。即係譬如話，如果我計一架車嘅問題，咁好多時嚇我架車我已經盡量係。即係做到就係呢啲位置強化啲呢啲位置，但係好多時就原來我一個諗唔到嘅位喺嗰度爛咗，就最對個乘客好大嘅損害。 唔係佢最具體的例子就係油箱啦，試過㗎呢、這個唔係係 Ford， 我唔記得係邊間車廠。 咁而家就好多時 聽我講埋先啦，就係、是、佢爆之後，即係穿油箱之後就爆車啊，係 啦， 成架車爆啊， 係啦，有啲就好邪門嘅，側邊撞過嚟，個車門嘅碎片插咗入個身體度，成個心臟撩咗出嚟。 嗯， 是有一啲咁嘅意外噶嘛，好恐怖嘅。即系然後就有好多時我哋就有啲識防範啦，因為撞好多時都係前後撞，咁個車頭同個車尾個 buffer 位就做到佢易爛啲，射力射得好啲，就令到你中間嗰個車身嘅位咧就比較容易保護到人。咁啲意外識嘅，咁但係始終都有啲更加激烈嘅。 仲有譬如話一級方程式嗰啲啦， 係啦， 我唔知道你有冇坐，我就真係親眼見嘅，嗰個人係咁坐法嘅啫。 係啊係啊係啊，咁你亦都知道 周圍都係鐵。是有个铁框嚟嘅， 大家仲记得佢嗰个 iPad 位上面系有个圆，有个拱形架噶嘛？嗰个架其实就又硬硬扎扎，唔系好靓嘅，但系其实甚至乎系有少少制造额外嘅封阻噶嘛。 嗯， 但系呢样嘢咧，就你始终都要系就系你要尽量保护呢一个喺车架入边嘅人，万一意外。 所以你咪见到啲打关嗰份，咁个人仲可以响到，除非火烧， 你架车反咗就好彩有嗰个拱嚟晾住，令到唔系你个头落地啊嘛。 除非火即系烧着。烧着走不到，展拿就烧着就系好似烧死咁样。 佢就因为系挫断咗条颈，根本都不省人事啦。你咪冇爬出嚟，咪烧死咗咯。 哦 ，OK， 即系嗰啲，即系嗰类，即系带嗰啲咁嘅问题。 咁所以你啲系 嗰个致命伤就喺嗰个颈嗰度。 系啊，所以好多好多呢啲咪因材入边啊。 吓吓吓，嗱咁呢度要讲个正题啦。好多时一个咁嘅三维问题，你真真正正要处理咧，你好难计嘅。你有冇一個就算一個理論好簡潔，但係你去到一個三維問題，啲公式都會好複雜，所以最後就好多時就係擺咗喺一個電腦模擬咁就算數。咁好啦，唔好做三維問題先，二維啦。二維問題都夠難噶啦，好多時譬如你講緊一啲地震嘅問題咧，都係一啲你如果將地殼睇成為兩塊好簡單嘅二維嘅地餅撞嚟撞去， 當兩張紙啦，係 啦，我當你兩塊嗰啲咁樣嘅威化餅，嚇兩塊嗰啲咁樣嘅梳打餅喺度喺個地球邊喺個水面浮嚟浮去又撞嚟撞去，其實就係一個。即係一個比喻、就係我將嗰個地殼比喻成為兩塊梳打餅，咁然之後佢哋撞嚟撞去嘅時候，你睇下邊度爛。好多時我哋知道接駁位嗰度會摩擦會爛啦，但係有時你知道又唔係噶，又會無端端有個位置又會碎開咗爛咗，又會爆個火山，又會地震噶嘛。即係一啲佢結構上比較弱嘅部分。咁二維問題你其實嗰個都仲係好難。OK， 即係我哋有冇辦法諗一個？最簡單的模型嚟驗證一下我哋嗰啲力學嘅公式係啱定唔啱咧？究竟要加多咩項，少個咩項咧？最好就係一個一維嘅模型開始。 嗯， 呢一啲經驗咧喺研究呢一個嘅基本力學啦、量子力學啦，甚至乎你話喺嗰啲牛頓嗰啲萬有引力嗰啲咧，其實我會話啦，嗰個地球繞住太陽轉咧，其實都將佢 reduce 咗變成一個一維嘅問題嘅。 嗯， 咁但係個細節我唔講啦，咁真係變成一個咧，呢個力係會只係 depends on 一個 parameter 呢啲咁嘅問題，一個一維好簡單嘅問題，亦都係隨住空間，亦只會係隨住佢個距離遠近嚇嘅一種變化一種問題。咁而家一個意粉其實就係將成個呢啲咁樣嘅碰撞啊、爛啊呢啲問題降格到簡化到喺一個一維嗰度發生，因為咧成個嘢就喺嗰條意粉發生。雖然呢個意粉咬曲咗，但係佢都係一個一條過一維嘅一個問題。 咁我陣間要做個真係實驗，就係如果我咬條意粉嘅時候咧，係點斷法？佢呢度講就話唔係斷兩橛嘅，通常 唔斷兩橛， 通常唔斷兩橛嘅。 咁啊但係喺究竟係個參數係點樣？嗱，譬如。我施力，即係你可以諗到好多參數喺度嘅，條意粉嘅長短啦、 我假設我就好天真地假設間間廠出嚟嘅意粉都質身一樣先啦，粗油都一樣先啦。然後嗰個橫切面，佢今次研究橫切面咧，就要係圓形橫切面嘅，而且都假設佢好完美圓形橫切面啦。其實做有做嗰啲土木工程嘅人都知嘅。你如果一個橢圓形橫切面，成個規格又唔同曬，有啲方位咧受力就會好啲，有啲方位就冇咁捱到力嘅。咁圓形咧就相對個切面係圓形，簡單啲。咁啊，跟住佢側身假設一樣簡單啲，然後咧你就喺一個固定嘅距離去嘗試彎屈曲去咬斷佢咁樣嚇。咁然後喺 喂，咁我哋可唔可以推而廣之？譬如話，大家知道如果讀工程系入邊都做好多啲拉力嘅研究，譬如我拉條鋼筋， 係 我拉幾多佢會斷 嚇， 我咬幾多佢會 佢哋問嘅就多數係一個 what 嘅問題，係有乜嘢會發生嘅問題，就好少問 why 啦。就係點解會發生？係咪？咁佢哋就拉到某個位斷咁啊，記錄低嗱，超過呢度力就斷，就記錄低呢個就係個 spec 啦。咁樣，咁佢唔會問點解會斷嚇。如果有人俾啲新物料嚟，我咪又做另外一套標準咁樣咯。咁嗰啲 why 呢啲咁嘅問題就留俾物理學家去做咯，或者化學家去做啦。咁而家呢度啦，佢就會話啦，喺呢一個咁嘅咬然後斷嘅過程嚟講，我知中間嘅嗰個嘅。張力啊，個 tension 入邊嗰啲咁樣嘅同嗰個張力本身嘅位能咧，就好有關係。 咩係位能啊？ 嚇，即係就係佢入邊嘅分子盡量想 hold 住大家，令到佢唔好斷。但係去到有個位已經係 hold 唔住啦，咁啊斷咗咯。咁而家就係話咧，佢將呢啲斷裂咧就解釋成為就係話咧，呢啲張力構成咗喺呢一個。即係意粉，其實可以好想像好似條橡筋咁樣啦，一條硬好多嘅橡筋，你將佢彎折嘅時候，入面已經儲咗好多位能喺度，但係突然之間一下佢捱唔住斷啦，呢啲位能咧就釋放出嚟，佢由一個彎嘅狀態變翻做一個直嘅狀態，就原本儲喺入面屈曲嗰啲位能就一定釋放翻出嚟，佢釋放嘅時候係彈出嚟，而一彈嘅時候咧就係用一個好快的速度，佢有一個動能喺度，而且佢彎，即係你可以想像到咧，佢嗰啲碎片咧。一彎嗰下咧，即一斷嗰下時候仲係彎，但係突然之間佢要變翻直，但係佢直嘅時候唔滿足嘅，佢仲要向翻另一個方向彎翻轉， 就成個發開， 發嚟發去啦。 呢、 這個發呢啲咁嘅發嘅時候咧，究竟呢條意粉自己承唔承受到呢一種發嘅過程？ 於是乎佢亦都會斷。 如果有啲承受到嘅。咪冇嘢，咪變翻條直嘅，慢慢去發嘅時候越嚟越變翻直，消耗咗喺周圍空氣阻力，或者消耗咗喺自己本身嗰個意粉碎片結構嘅時候，佢就變成咗一啲 random 嘅能量，可能周圍空氣會熱咗，條意粉本身會稍微熱咗咁樣啦。 咁犀利， 係啦，但係當然唔係話我哋手摸到嗰種熱熟咗嗰種熱啦，就係即係佢温度真係輕微上升。但係有啲佢頂唔住嘅時候，佢咪斷埋，即、就、係、是、因為佢自己嗰種震動。斷埋咯，佢喺呢度咧，佢就用咗一個另外一個字眼，就用一個 acoustic 嘅一種震動，一種聲波嘅震動，其實係嘅，都係一種好同聲波似嘅一種震動。總之就係話，佢斷裂之後嗰、那個張力入邊嘅位能一下子要被釋放翻出嚟，但係釋放嘅時候咧，呢一種位能可能你亦都有機會令到呢條意粉碎片自己本身再斷開做更加細碎嘅碎片，所以就有咗嗰個咧。就係、是、話可能你搣一下斷做三橛或者四橛呢個情況出現，理論係咁啦，計唔計到出嚟咧？驗實驗做唔做出嚟咧？咁佢哋就好認真地去建立一個。 咁佢哋要做嘅目標就係要將條意粉抹開兩橛。 甚至乎佢三橛嘅時候，你能唔能夠好認真地度到呢個斷出嚟嘅第三橛入邊嗰個位入邊嗰個嘅能量真係？超過了他自己本身的結構能夠承受到 所以 於是乎可以再斷 呢所以如果我們寫一個 proposal 就是如何將一條意粉斷開成兩橛去申請一個撥款 即總之為什麼一條意粉會斷成三橛我會這樣寫了問題就是為什麼意粉斷成三橛就寫一個 proposal 去了其實你認真一點想如果即你大家如果聽完今集科學新知之後呢你就發覺原來這個問題是很鬼重要的在一個意粉的時候可能不太重要但你將佢升格到一個二維問題嘅時候，佢根本上就係一個地殼運動預測地震嘅問題。升格到三維嘅時候，完完全全有一個汽車點樣去保護乘客嘅問題。有冇工業應用啊？有。有冇環境上防災應用啊？絕對有。一條意粉都可以吹到咁，即係原來好勁嘅。但係你可唔可以省卻咗直接研究地震，唔去理個意粉嘅問題呢 我會話唔好就唔好，因為咧由呢個意粉咧，往往就一個咁簡單嘅系統咧，就可以提供一個咧最簡潔嘅理論模型嚟去將佢為日後二維同三維嘅問題咧提供一個更加好嘅理論。 呢個就成件事嘅焦點嚟啦。 係啦，所以點解麻省理工 Cornell 呢啲即係唔會輕視呢樣嘢咯？即係係其實係好了不起嘅一種研究。 係啊，嚇！咁我哋頭先講嗰個就係飛碟哥咧，就你可以唔理個飛碟。 系啦， 咁你就可以直接走去睇嗰、那个。 原来最后就量子电动力学 系啊， 系需要。 不过喺呢度咧，呢、這个系一个即系好必要嘅部分嚟噶，即、就、系、是、你去 骨干， 好咩？ 系啊。 咁证明一样嘢啦，学问大家即系嗰个研究风格唔好咁大。 那個、眼光系点嘅样咯？尤其是就系话即系我会咁讲嘅，科学上成个传统就系好希望喺一个简单系统度揾到个整体性，所以唔好轻视一啲好简单问题。入面嗰個嘅大道理，即係呢樣嘢當然啦。其實就啊，我唔知道有冇即係可能台長可以抄下呢、這個意粉研究有冇攞搞笑諾貝爾獎？ 有， 好似有。 嗰、那個就唔係呢一個嚟嘅，係點樣？你大家知道啦。譬如話你攝咗入去嗰個爐嗰度啊，你點整翻？撩翻出嚟啊？嗰、那個就是研究嗰樣嘢。係 啦， 嗰個就 ignoble 嘅，嗰啲有寫，嗰啲有寫嘅呢度。 ignoble 啊嘛，咁啊曾經有個即係我都提過好多次，就係點樣將只青蛙磁化咗浮起咗佢。係 啊， 咁啊即係有啲佢分嗰啲搞笑諾貝爾獎分好多範疇噶嘛，亦都係喺個正式諾貝爾獎之前去頒噶嘛。冇獎金噶嘛，但係就佢俾你講個 speech， 同埋咧就係你要自己揞機票去，但個個都好開心咁 樣。 咁但係呢度就其實睇到咧，我唔可以話全部啦，起碼有一部分研究你其實睇到背後嘅 picture 係好大。 冇嘅，我覺得即係做研究咧，任何學問都係唔知單方嘅。你如果用一個不咁唔係咁傳統嘅方法去諗咧，有陣時會睇到啲 insight 出嚟嘅。係咁、所以大家就不妨去。訓練下自己嘅想像力。OK， 嗱咁有少少時間，即係講埋呢句就我哋就今日完嘅，就係話咧喺佢哋呢個即係兩個研究人員啦，譬如呢個 Ronald Hassler 啦，同埋呢個唔識讀啦，我諗就係印度人嚟噶啦 ，MIT 啊，未做之前其實係唔知道一條意粉抹嗰陣時係可唔可以串成兩橛嘅。喺呢個之前，咁而家佢知啦，原來你扭就可以。咁 即係如果扭就係確保一定係兩橛， 一定係兩橛嚇。咁、我哋 外中 torsion 係 咪？係啦，咁我哋唔需要高難度 detail 所有。但係就反而你咁樣夾硬咬斷咧，就 通常唔係，通常唔係斷兩，通常係唔係斷兩 橛。咁其實呢個就我會咁講啦，好同嗰個意粉本身個質身有關嘅。即係一支竹好多時斷兩橛嘅，但係一啲越係。rigid 得嚟，但系佢系脆嗰啲嘢咧，好多時就即系好似薯片咁，好容易就一下就斷幾塊嘅。咁、個質身嗰度就係因為佢個質身係脆弱嘅時候，即係就令到就算係分布喺各個小碎片上邊嗰啲殘餘嘅位能咧、都足以令到佢再細碎片化啦。咁呢一個咧，呢樣嘢就係 exactly 咧可以解釋埋強化玻璃。 係啊， 強化玻璃本身就係反而係一啲更加嗰啲即係點講？佢嗰個嘅張力的慧能是更加密度更加高的東西，所以它每一個單位的強化玻璃上面是其實是更加崩緊，儲了更加多的張力在這裡，所以一碎的時候它更容易 碎成細塊的。 是啊，但是譬如我們這些人，我們又想到另外一件事、就是在功夫的應用上，我怎麼咬斷那個人 的骨，那些骨用薯片做就行了，不要咬我就行了一定斷幾塊嘅啫， 我點樣掌打埋佢係斷開幾塊？ 原來咧，你扭佢咧就多數係斷兩橛嘅啫， 係 咧你就要揾其他係啦，即係要用其他方法啦。 啊，係嘛？ 即係呢啲都估唔到嗱，即係咁講啦，話就話功夫就係調翻轉嚟講，用到另外一個角度講就係咧，喺一個意外發生嘅時候，點樣令到嗰個人嘅受傷係最少啊？係 啊， 係啦，我唔係唔好諗到最衰點樣係最大啦，點樣係最少啊？咁係一個物理問題啦，亦都原來可以吹吹下，原來就係一由一條意粉引發的研究。係 啊，OK， 咁我哋今日時間差唔多啦，咁我哋就下個禮拜再見啦，拜拜。 拜拜。